你这放账来的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哎，当然有好处啊。 嗯，有好处 啊，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什么好处？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哎， 没米呀、 啊？那你笨去呀、啊？ 嗯，这叫什么好处？ 就这么说吧。 嗯，怎么说？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什么味儿？ 这位是没吃呢。 我本来我没吃嘛。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你呀、啊，别圆圆。 哦，我这打官司的。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就听你的。 他，你听我说呀。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这么说吧， 啊， 你心里有点不痛快。 我怎么不痛快？ 这有点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就有点别扭。 我跟谁别扭呢？ 你跟我别扭。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就这么说吧， 啊， 你呀、啊、短人100块钱。 什么？ 你短人家100块钱？ 你给借的？ 说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这没怎么当的事。 那你说他干嘛？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可没人跟你要， 要我也得给呀、啊。 好嘛，你呀、 啊，啊， 短100块钱， 啊，短， 你给不了人家，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慢慢来呀、 啊。啊， 你短100块钱，那你给不了人家 啊。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嗯，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哦，你就替我还了。 这我呀、嗯，我替你还账啊。 那怎么个好处呢？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嗯，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嗯， 这么一喜欢， 哦， 你就把干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对了吧？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哎， 用得今儿给人家， 哎，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 啊。是啊。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对，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哎，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对了呀， 我回家他还要， 那你再还人家。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侯宝林去鼓楼市场可真应了那句话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啊。鼓楼市场坐落在钟楼前鼓楼后的一片空地上，一进市场，这侯宝林就发现有个唱戏的摊儿，被逛市场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这时候就听见里头有人喊，人呢人呢，我得打大锣的人跑哪儿去了？侯宝林扒开人群就挤了进去，原来啊，几位卖艺的人正在唱戏呢，收了人观众的钱了，本来应该开戏了，但是因为打大锣的临时啊上了厕所了，所以没办法马上就演。这常言道，救场如救火，眼看围观的人就要起哄了，侯宝林自告奋勇地喊了一嗓子，啊，我来打吧。侯宝林的举动让场里场外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愣，哎，这一小孩他能会打大锣？面对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侯宝林二话不说抄起了锣就打呀，像模像样的把一整出戏都打了下来。当最后一声锣声停止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正当侯宝林起身要离开的时候，戏班子当中的艺人一把拽住了他。侯宝林不由得心中也是一惊，这人要做什么呢？我又没闯祸呀。咱们先听一听相声啊，侯宝林郭启儒的规矩套子，再接着聊。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是啊，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业余演员多得很。 是啊， 嗯，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啊，啊， 写相声， 哎，写作 啊， 嗯，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哦， 还有的人呢，

什么博士？ 戏剧博士。 哦，戏剧博士。 哎， 哎呀，您要得到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当然了，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啊，发表过了吗？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嗯，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哎呀，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啊， 啊，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哎，有密切关系啊。 怎么？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喝。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啊。是啊，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对呀、啊，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嗯，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是啊， 比如演武家坡， 哎，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嗯。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是啊，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哎，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哦，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嗯，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嗯，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啊。 翻译怎么说？ 嗯，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啊，是谁呀、啊？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这不像话、啊，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哎，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没有了。 哎，艺术完整了吧？ 对呀、啊，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哎呀，起了作用了。 还分析了很多事 哦，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话剧 嗯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是啊， 有很多地方不同。 什么地方不一样？ 道具。 道具。 哎、啊，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哎， 一定要有4堂道具。 那是啊， 短一样也不行。 它是应用的。 京戏就简单了。 京戏呢，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就全行了。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还能当别的吗？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嗯， 这就是个桥。 哦，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嗯，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嗯， 这就是山。 哦，高山。 3张桌子摞起来、 嗯、 一跟头往下翻，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房。 哦，房。 这房可比山高。 哎，啊啊，房比山高。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哦，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对， 是吧？ 哎， 布景也不同。 布景呢？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那是啊，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哎， 啊，后台那是门。 对，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嗯，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对， 从门里出来吧。 哎， 京戏没门。 没门。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哎，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对， 你看着非常自然。 是啊， 不妨碍他的舞蹈。 哦， 出来亮相， 啊、 多好看呢、啊。 哎， 比如说赵云 武将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 嗯， 一亮相，好看吗？ 好看。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怎么着？不好看了？ 那当然了。 那怎么个动作？ 这样来， 嗯。 拉耶唱唱切唱切， 行了行了， 怎么也不行，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嗯，是吗？ 是吗？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对呀、啊。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哦，戏里头有门。 哎，没有怎么办呢？ 怎么样？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哎。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比如3娘教子。 哎，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哦，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怎么个姿势？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哎， 注意啊，要抓门了。 哦， 上千官， 嗯， 下千官，